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次换成林叔走在前边，杨春和跟着他了。刚走出几步，林叔就摸到一扇小小的铁门，门是上锁的，但这难不倒林叔。他进来的时候被搜过身，但林叔留了个心眼，常年会把一根铁丝藏在鞋底，果然就成了对方的漏网之鱼。别看只是一根细细的铁丝，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现在，铁丝插入锁孔中转动几下，门应声而开，两人迅速窜入，又把门关上。杨春和看着林叔干脆利落的开锁方式，崇拜之情更上一层，只觉得报刊连载里那个林叔还比不上真正林叔的万分之一。 别点灯，门有小窗，我怕光亮会引人过来。 两人分头在小屋里摸索一阵，果然有了点发现。 李先生，你快来。 找到什么了？ 你看这是不是衣服？ 入手几套布料，柔软轻薄，拎起来掂量，应该是头套和长衫。 哦，应该是那些黑衣人穿的，这里可能就是他们的休息室了。我刚才摸到一张通铺，大概能睡下三四个人，我们再分头找找，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通行令牌之类的。 好。 但什么都没有，这里简陋的令人惊讶，几套衣服被褥，一个水壶，几个杯子，还有墙壁上徒留灯芯的烛台，除此之外可谓家徒四壁，床上只有被子，居然连枕头都没有，自然就更没有什么令牌。那这些人遇上了是怎么交流的？他们怎么就知道黑衣面罩下的人一定是自己人，而不是旁人假扮的？林叔没时间思考太多，他怕外头有人进来，赶紧捡起一套衣服往杨春和怀里塞。 先换上。 杨春和有些迟疑，但随即释然，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谁都看不见谁，更不用说避嫌了。两人三两下把衣服换好，杨春和的那套略过于宽大，但不影响走路。这要是长衫，估计容易被发现，但青龙山庄将这些人的衣袍全部都做成黑色罩袍，麻袋一样往身上一套，男女都认不出来。林叔揣摩着，这样的穿法虽然让人认不出彼此，可以有助于别人降低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待上十天半个月，再时时被洗脑蛊惑，很快就会接受现实，永远成为这黑暗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巧不巧，刚出门迎面就有人提灯走来，一样的黑衣罩袍，一样的身份。林叔和杨春和不约而同心里咯噔了一下，站住了。对方走到他们面前站定，一双眼睛在罩袍下闪烁不定，也许是在确认林叔他们的身份。可怕的寂静，难熬的寂静，林叔只觉得一滴汗从额头滑下，以他的极致，一时半会儿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万一他们这些人从来不交流，万一对方是个小头目，他一开口不就露馅了？所以最好是什么都不说，但不说也未必就完全没有嫌疑了。饶是林叔也不由得紧张起来。过了片刻， 青龙下江吞日月， 白虎上天连北斗。 对方停顿几秒，没表现出什么异样，错身走了。没等他们松口气，身后又有声音响起： 慢着。 为首之人折返回来，林叔一颗心差点跳出胸腔，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抱起发难，把这三人撂倒的准备了。虽然肯定会发出一些动静，但他应该可以赶在对方救兵来之前跑掉，只不过这样一来肯定就打草惊蛇了。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我们刚才就是从你们那儿过来的，路过进去喝口水，现在正准备继续追。 那行，你们继续回头去找，我们找这边。 好。 两拨人分道扬镳，短短几分钟，杨春和浑身都快被冷汗淹没了。等走远了，他忍不住颤颤巍巍小声问：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对口暗号的？ 我胡扯的。 那他 们怎么没有怀疑啊？ 好问题，要么我回答的太干脆，他们半信半疑顺水推舟，要么他们自己也不记得接头暗号了。再有一个可能性，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假的。 啊，都是假的？ 杨春和有些哭笑不得，不管是哪种可能性，他都希望他们别再撞上这种事情了。但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两人刚走出没多远，就又碰上另外几个黑衣人。这次为首那人似乎身份高了些，林叔注意到对方虽然也穿着罩袍，脸上却没有蒙面，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你们过来。 哎， 你们进来多久了？身上有什么差事？ 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杨春和只能从头到尾装哑巴，一切交给林叔。林叔微微躬身，沉着道： 一个月左右，刚刚奉命在找逃跑的人，还未找到。 一个月，短了些。不过算了，总算懂些规矩。你们不用搜人了，去伺候一位客人。不听，不问，不说。规矩，都懂吧？ 都懂。 跟我来。 说罢，黑衣人挥手让手下先走，自己则带林叔二人往前走，一盏灯笼隐约映出前路。林叔跟在后头，发现这里比刚刚那处要华丽一些，地板是平整的青砖石，两旁墙壁似乎也都粉刷一新，房间门也不再是铁门，而是西式的木门，手把一旋就打开了，没上锁。这是不是说明里面住的客人最起码身份比杨春和甚至是五五还要更高一些？屋子里灯火通明，与外面完全不同，这让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的林叔和杨春和不由自主眯了好一会儿眼，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老熟人。何止是老熟人，简直是冤家，经常同床共枕的那种。岳定堂岳大少爷正坐在一张西洋椅子上，右手拿着咖啡杯，左手捧着一本书。除了地点不同，时间不同，这个姿势跟他在岳家又有何不同呢？林叔心想，老子在这下边死里逃生几番周折，生怕你落入敌手备受折磨，你在这里悠哉悠哉地喝咖啡看书，怎么你就不是被催眠被控制被迫吃人肉呢？岳定堂的表情很冷淡，但明显很清醒，看见了花白头发也没什么反应，倒是花白头发对他有几分讨好。 岳先生，这两个是伺候您的下人，这几天您先委屈一下，等神使确认了您说的那些话，就会立刻接您出去。 哼。 岳定堂从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高高在上，目下无尘，带着大少爷的骄矜冷漠。但花白头发还真就吃这一套，他非但不怒，还一直陪笑。 那您先休息，我就不打扰了。你们好生伺候岳先生，他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 对方一走，岳定堂就对林叔他们挥挥手， 你们去外面候着。 大爷，不需要我们伺候您吗？ 林叔看见岳定堂的表情微微抽搐一下，虽然只有半秒，但也被他捕捉到了。也许以为杨春和不是自己人，岳定堂犹豫了片刻，还真陪林叔演起戏来。 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怎么知道要不要你伺候？你先把面罩除下来。 若我除下面罩，贵客又不想要我伺候了，我岂不是要被上头责罚？ 杨春和似懂非懂，听着两人唇枪舌剑，只觉得怎么听怎么古怪，竟有几分像在调情。岳定堂听到这话，也就知道杨春和是自己人了。林叔一把扯下面罩喘口气，大大咧咧走向岳定堂。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该轮到我坐会儿了。你在这里舒服快活，我们却差点把小命交代了。 岳定堂还真就听话起身，任由林叔坐下休息。杨春和也跟着摘下面罩，他想起林叔还有两个朋友在里头，想必这就是其中一位了。 这是杨春和同学吧？ 您是？ 我姓岳，是跟他一起进来找你的。令尊令堂很担心你的安危。 您就是福尔摩斯身边那岳华生？ 什么华生？ 他 他说的报刊上连载的小说情节。先不说这些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们为什么没抓你去吃人肉，还对你客客气气的？ 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 姓岳的拿到的剧本跟大多数肉票都不一样，他没有经历被打晕催眠的过程，甚至没有经受半点虐待，就好生被供了起来。虽则这里条件不怎么样，但这间屋子已经能看出对方是尽可能在为岳定堂提供舒适的环境。除了软禁之外，态度比起对待林叔他们可谓是天壤之别。只因为当时岳定堂被分到单独一辆车上时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令对方无法拒绝，甚至让岳定堂得到了山庄副手的接见，再之后就被奉为上宾了。 什么话？ 我能帮你们赚钱。 就这样？ 就这样。 小到一家，大到一国，都离不开钱，没了钱就连邪教都运转不了，光靠那些真神保佑的空话是无法填饱肚子的，更何况一贯道创立之初无非就是本着柔和各家的歪门邪道之说来敛财，实力壮大之后才有了别的诉求。青龙会虽然依附在一贯道门下，但还是独立的宗门，自负盈亏，钱自然不会嫌少。为了招揽教众，养活他们，扩大规模，必然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钱。但世上哪来那么多暴利的门道？哪怕青龙会跟陆同仓勾结，陆同仓也不是吃素的，自己肯定要吞掉一部分利润，剩下再从青龙会由上而下层层分拨，所剩无几。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